的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屏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有事， 我们这期要谈论的话题是南亚地区。 回家并不遥远的守望。 你知道哪个词全世界的发音是一样的吗？ 十年来， 巴基斯坦当地时间， 媒体扮演好大众传媒者的角色。 大家， 下面就让我们听听大家的声音。 原创音乐是不会倒啊。 时间在暂时的不要让它变成结果。 太平的火烧火的每次的十年。 电视与新闻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实时新闻评论， 倾听大家观点。 这里是 有事大家谈。 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与您准时相约的 有事大家谈。我是子豪。 我是文杰。哎，子豪，风采之星那个主持人面试你去了吗？ 我肯定去了，这种活动能少得了我吗？ 那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收到了一条信息。信息上面写着，哎呦，实在不好意思，非常的遗憾，可能风采并不是最适合你的舞台。 哎，那子豪师哥你也不要难过。 好了，不要安慰我了，我已经想开了，我已经释怀了。 好， 但是我昨天怎么没有在现场见到你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其实我呢是另有大志向的。 嗯，什么？ 我准备跻身风采十强。 真的吗？这笑得怎么这么心虚呢？ 对，我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因为我今天已经自信地报了名。嗯，那啊，说到这里啊，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 你说吧。 就是到时候呢，如果有人气之星的选拔，肯定会牵扯到网络投票嘛。那网络投票的时候，那师哥这一票，还有师哥这个拉票。 哎，好了，我明白了。这个就包在我身上，好吧？ 好好好好。 哎，但是呢，你要先想好，先要杀入风采之星的十强总决赛。 哎呀，实力后说嘛，我先把人脉搞好。 行， 是吧？ 我给你投票，给你拉票，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毕竟我也不是第一次干了。因为在我的家庭群当中啊，我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经常把他们孩子，也就是我的弟弟妹妹们的一些比赛信息发到家庭群里，让我们去投票。 嗯， 然后其实我就特别不情愿，为什么呢？当我点开投票页面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弟弟妹妹们排名是比较靠后的，我觉得我这一票对他们帮助不大，因为我看到第一名第二名的票数的时候，我简直是惊呆了，完全碾压第三名以及以后的选手，好像后面的人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多，所以我就特别奇怪。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还真能帮你解答一下，因为微信投票和网络投票越来越盛行啊，其实不少的微信投票刷票的这个 APP 呢已经生成了，而且一些刷票公司更是明码标价。 可能他们的主要客户还是孩子们，因为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大多数投票都是和小孩子们相关的。 对， 那么当成人世界的这个利益链条的触角伸向小朋友的时候，我觉得会产生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由家长通过刷票公司为孩子拉票这件事儿，来讨论儿童比赛当中成人世界的规则的引入对孩子的影响有哪些。 违规刷票，虚荣作祟，制度规则形同虚设，钱权较量难保公平，正直三观如何确立？ 好，我们这期节目呢，有幸请到了中国新闻社海外中心新媒体的编辑崔老师。 崔老师，你好。 你好。 那么在这个家长在微信朋友圈当中为孩子的比赛进行刷票这件事儿，那么家长他的出发点和心态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家长在参加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心态是很无奈的，因为孩子在老师手里，开玩笑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孩子白天的生活都是交给老师来掌管来负责的。那老师通知参加这样的活动，如果不参加或者是如果不认真参加的话，家长担心老师会对孩子态度不好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老师要求的事情家长只能照做，所以就参加这样的活动。 是对于一些班级方面的投票来说，会要求来把这个微信朋友圈发出去为自家的孩子投票，这是发生在学校当中的一方面。我们还看到一些很多社会上的比赛，就比如说一些萌宝评选大赛，一些小小歌唱家，诸如此类的这些社会上的比赛，那么依然是有很多的家长参与其中。那么在这样的活动当中，他们是一个主动的方式，他们是主动去报名去参加并且为自己孩子拉票的，和刚才的无奈好像有一点不一样。那么这样子的，他们的这种主动参加的心态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得到锻炼吗？还是 让自己孩子得到锻炼，培养孩子的某方面才艺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这些比赛当中争取成绩呢，是家长望子成龙的体现，另外一方面也是家长虚荣心的体现，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更好的名次，更靠前的成绩，这样孩子也高兴，家长也高兴。但是另外我们深层次的分析下呢，其实这是由于这些学龄前的一些才艺培训班培训机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然后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为了实现某些经济上的目的，才会办各种各样水平或高或低或好或差的才艺大赛，各种各样的比赛来实现某些经济上的利益吧，我觉得。 所以说您觉得发生这样的一个根源就是在于主办方，对吗？也或者说是营销号？ 我觉得从根源上说是这样的，就是先是这些办比赛的机构，有可能是培训机构，有可能是一些营销机构，他办了这样的比赛，然后主办方通知到了培训学校或者是我们说的义务教育的那种学校，然后再通过学校通知到班主任，班主任再通知到家长，家长再通知到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实现了显摆自己孩子才艺的目的，孩子呢又能有一个比较靠前的名次和自己的小伙伴显摆，那营销号呢实现了经济上的丰收，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对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并不太好。 我们再说回为孩子刷票这样一件事儿，您觉得如果家长为了让孩子得到好的成绩，得到鼓励也好，得到自信也好，那么他们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孩子吗？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家长出现了为孩子通过技术手段刷票的现象，结果没有刷票的孩子去班里找到了刷票的孩子，说你的家长做了什么样的行为。当时那个刷票的孩子在班里就哭了，觉得价值观崩塌了，结果其实他当时并不知道家长做了什么，但是觉得他当时觉得自己是被冤枉的。那显然家长这样的行为是影响了孩子的身心的发展或者是价值观的完善。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孩子只是被家长、被学校、被培训机构、被活动主办方摆弄的一个棋子。孩子对这个世界并不了解，他们的价值观还没有健全，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家长做了什么，他并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才能排名到第一位的。但等他们长大了之后，他知道这一切之后，对于孩子的健康发展并不有利。 家长这样子的行为说是刷票啊，倒不如说是买票，是家长和一些有相关技术的公司进行或者 APP 进行合作，来达到这个买票为孩子刷票的效果。那么既然是能买票能刷票，那么肯定是主办方，可能是营销号，也可能是一些培训组织，他们的背后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那么因为是有了这个空子可以钻，所以才会让家长不择手段的为孩子来谋求更高的排名。 在通过手机、通过移动终端投票的这个技术上是有漏洞的，就是说有这个空子可以钻。那有这个空子可以钻，钻不钻就是一个人的道德约束的问题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你钻了这个空子呢，看似是你自己获利了，但实际上你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嗯， 其实如果网上说法律层面我们是有相关规定的，因为在网络安全法的规定当中有涉及到产生这个违规的操作，其实是可以列入到犯罪的行为当中，但是这样子的行为好像又没有那么必要上纲上线，所以真正约束到人们自己心中的道德准则。 好，那刚才老师也说到，其实家长带着孩子去参加的这些比赛呢，其实是良莠不齐的，而且他们的水平可能有些并不是那么高。那为什么有些家长还一味的去拉着孩子参加这样的比赛？ 我觉得一方面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自己能培养出一个出类拔萃特别好的孩子，那怎么来体现孩子的出类拔萃呢？就要通过排名。怎么能让孩子排名靠前呢？那我如果学习成绩不太好的话，那就去学着才艺吧，然后参加着才艺大赛，让孩子在才艺大赛的比赛上能得着第一，排名靠前一点，然后这样家长也能拿出去显摆，孩子自己也可以拿出去炫耀。但实际上这么多的才艺比赛并不是质量都那么高的。 除了刚才所说到的道德的约束和这个法律的约束之外，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和手段能够使这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得到一些改善呢？ 那就需要媒体的参与了。媒体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来传播更多的正能量，树立一些正确的价值观，潜移默化的改变一些家长的心态，这样也许就会有利于整个事件的发展。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会对我的孩子套用一句俗话，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就是做好自己。那我通过我的身心，通过我的言语，通过我的行为来给孩子传播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那不管班里是不是出现了刷票的现象，都让孩子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做，按照正确的道德观来约束自己，那么我觉得对于孩子的健康发展就是比较有利的。 好，谢谢老师。今天我们也有幸电话采访到了心理咨询师清新老师。 老师您好，关于朋友圈家长烧钱给孩子刷票这样的一种行为，你认为他背后的心理动机可能会有哪些呢？ 就现在的家长他非常关注孩子自信心的培养，这也是一件好事。这一代父母啊，基本上小时候都比较缺乏自己父母的鼓励和关注，所以他们就很希望现在自己的孩子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得到足够的鼓励。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进步吧。但是呢，他这个行为，他这个刷票这个行为，他要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孩子的自信心，也显示了这些父母自身的不自信，所以他就有了这种从众的心理。他这个背后的心理动机应该是这些动机。 那对于这种情况，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反对的，比较反对，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而且还不少呢？它里面所折射的这些社会原因可能会有哪些呢？ 我觉得我折射的这个社会原因啊，就也是反映了现在社会整体的一个焦虑感的一个状态。就现在整体社会因为发展比较快，人人都要追赶，好像你不去，人家都在跑，你不跑你就落后，就是大家都会有这种焦虑，这种感觉。 您作为家长，如果自己家孩子比赛遇到这种需要投票的事情啊，那您会以何种态度和方式去参与这个事情呢？ 我也会转发到朋友圈，发个一两次吧。但是肯定不会刻意去拉票。我会跟自己的孩子讲，就是说妈妈也帮你转发了，如果有别人帮你投票，咱们要感谢他们。他们都肯定是发自内心的是给你投票，因为妈妈也没有刻意去要求别人投票，因为这个要大家自愿。最重要的呢，你要自己知道你在这个比赛中你自己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你如果觉得你做得很棒，那你就要认可你自己。最珍贵的认可应该来自你自己，就让他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自我价值感的一个认可。因为如果孩子太小，我也不太好跟他讲。 你认为你就是太早的跟他讲这种不好的，就是来自于成人世界中的规则，你太早介入会对他们有哪些影响呢？ 我觉得对他这个世界美好的一个期待一个向往会有一定的伤害。假如就孩子长大一些，比如进入青春期什么的，很多事情可以讲给他，让他明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让他知道这种事情咱们不参与。小孩子在他特别比较小的时候，他最珍贵的是什么？是他的想象力。小孩子他是活在一个童话里，就应该在游戏中，在童话的世界中这样子，他慢慢的他都会明白的，就是不要太急。 那您认为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规避的措施吗？ 主要是父母要自己成长，要学习，然后就学校也要多宣传，还有就是如果就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引导一下改善这种风气的话，就是如果注意到这种行为能控制一些，就是引导像那个有新闻报道一下这样子，这都是一个措施。 好嘞，非常感谢。 倾听你的声音， 转发你的观点， 微博大家谈。微博大家谈，让我们来听一听博友们的观点。网友冰糖杨梅说，原来我的观点和意见是和这些热评保持一致的，但直到我身临其中才明白作为家长在其中的期盼和无奈。今天我们请到了记者赵宇轩，来看一看他对于这个网友的评论有什么看法。宇轩你好。 师哥好。我觉得这条评论最吸引我关注的地方呢，就是在于他的角度跟其他的人的评论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呢是站在家长的角度，对家长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有一种自己的体谅和理解。 听到你说这番话，我就想到我爸妈小时候老对我说的一句话，等长大你就明白了。那可能站在博友的观点上，等到了那个年纪，等到我们做了爸爸妈妈，可能就会理解到这里边的一些期盼啦、无奈啦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呢，可能期盼和无奈是一方面，想对孩子好无可厚非，但是对孩子好的方式有很多，他可以适当的去注意一点自己的方法，就不像这个刷票一样啊，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了。你觉得呢？ 对，可能还是在这种关怀的方式、教育的方式上需要有一定的改变。 好，谢谢宇轩。 好，谢谢师哥。 网友若曦说，通过疯狂转发朋友圈链接也是挺麻烦人家的，投票也不方便，通过这种方法也是无奈之举。我们今天请到了记者李泽明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看法。泽明你好。 主播你好。 那对于这条评论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觉得这条评论他是站在一个家长的角度上，就是说发出这条评论的人应该是一个家长。现在就是在现在嘛，每个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都会心疼自己的孩子，都会对他产生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溺爱，尤其现在00后。所以说即使在家长觉得这是无奈之举，但是他对孩子自己这种心疼这种溺爱也会让他去 去做这样的一件事。 对， 其实这些家长他们做这样的一件事，他们也知道是双方都为难的。 对， 但是也是迫于就是学校啊，或者是这个活动的主办方给他们的压力，然后让他们无奈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你觉得对于这样一个事情，它的受众应该是什么样的看法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条朋友圈，就是投票链接的人。 其实这条朋友圈的链接呢，就是属于一种情感绑架之举。它不仅会让看到这个朋友圈的人感到心烦，然后还会让朋友圈都变得十分功利。 所以说这种双方的这种无奈之举呢，也是造成朋友圈刷票的这样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好，谢谢泽明今天的分享。 谢谢主播。 克制攀比，规范引导，制度先行，底线在心，加强监管，纠正风气，实事求是，确保公平。 这么多采访了这么多，我觉得真的是应了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那句话。有人说啊，失联多年的同学突然找你，其实无外乎三件事：推销、结婚、帮娃拉票。 这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有点庆幸我现在才20岁。 对， 因为这样子我的朋友圈里现在只有卖鞋的，还没有帮娃拉票的。 对，可能之后你的某个大学同学多年不联系就会说，哎，子豪，帮我家孩子投个票吧。其实除了这一点啊，我还觉得成为一种产业化的形式的时候，甚至成为了一门生意。推动这门生意的驱动力呢，肯定是家长的虚荣心，所以说这是成人世界里的歪风邪气儿。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呢，是非常的大的。 没错，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许许多多的内幕也好，或者说叫黑幕也好，它的确存在，但是存在我觉得还真不一定合理。在很多人的心里呢，会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暗箱操作是常态，是生活当中的常态，并且习以为常了。但是我想说，常态并不能成为正常态，特别是当孩子们还未谙世事的时候，能让他们尽量的远离一些成人世界的纷扰，岂不是会更好？如果能够让他们多树立一些规则意识和竞争意识，我想这远远比刷票得来的冠军要强得多。 对，而且那些踊跃拉票的家长们总是说啊，我这是为了孩子，我这是为了孩子。但是其实如果家长真的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从孩子成长的角度出发，其实没有什么比教给他们正确的观念更重要的了。 是的，与其呼吁有关部门去多管一管，不如让家长们自觉地抵制这些变了味儿的评选。那么拒绝不公正的朋友圈评选，还亲友们一片清净，也给孩子做一个健康的示范。 对，所以说通过这期节目呢，我们也呼吁那些家长们去看清楚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不要本末倒置，也不要让自己给孩子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拿孩子的名字教自己心中的快垒，我想说这不是爱，而是绑架。 主播子豪， 主播文杰， 代表责编吴雨晴，编辑贺玉涵、乔新宇，制作谢佳琪、张华元，记者赵宇轩、张依妮、卢欣怡、李泽明。 更多资讯请关注新浪微博广院广播台有事大家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 It's enough that'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并且常常是独唱演员参加演出表演，而且屡屡获奖。他在清华大学毕业了之后呢，进入了国家广电总局，去从事跟他自己专业有关的一个网络工程师。但是呢，李健我们知道他是非常热爱音乐的，钟爱音乐事业的他最终选择辞去工作，开始属于自己的音乐之路。哎，美晨，你知道李健的音乐之路是从哪儿开始的吗？是想不起来哈。那我给你个提示，你知道水木年华吗？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唱一生有你而一炮走红的水木年华组合吧。 对，你想起来了。当初呢，水木年华就是李健和他的校友卢庚戌组合的一个二人组合，但是最后李健还是退出了水木年华组合。 后来呢，他就开始了发展个人的音乐道路，当初鲜为人知的音乐制作人，到现在大红大紫、歌曲广泛流传的歌者，李健呢，在自己的演艺道路上一步一步的实现蜕变，从一张张的创作到参加两季的《我是歌手》节目录制，李健呢，也逐渐走进了观众们的视野，被更多的听众和观众熟知。 今天我们的漫游者呢，就主要给大家介绍李健的早期作品。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李健的《异乡人》，这首歌呢是李健在2007年4月完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李健的专辑《想念你》当中。这首歌呢其实包含了李健很多的情感，它是写给所有背井离乡的游子们。我们知道李健是哈尔滨人，那他来清华大学上学呢，其实也算是一个人在北京北漂。这首歌呢也勾起了不管是他还是在外漂泊游子们浓浓的思乡之情，歌词中讲述了游子们漂泊的辛酸，同时也渗透了亲情和爱情，给予了异乡人生活的力量和心灵的慰藉。这首歌呢真的是李健创作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作。 而在2017年4月，整整10年后，李健呢，他带着自己10年前创作的歌曲《异乡人》的改编版，重返了歌手的舞台，并拿下了当场节目的排名第二，成功突围，得到了众多听众的认可。经过了10年的成长和沉淀，李健在改编的歌词中增加了他的新的人生感悟，也使他对歌曲的理解更加全面，完成了对自己作品成功的再创作。 我相信有着10年积淀的李健一定会把这首歌诠释得更好。那么我们下面就一起来听一下《异乡人》。 今天的第二首歌呢是《一往情深的恋人》。《一往情深的恋人》这首歌呢收录于李健2009年创作的专辑《音乐傲骨》，也是李健较少倾注大量心血创作的情歌。歌曲旋律明快，配以李健深情的演唱，讲述了人们对初爱的回忆。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健对自己妻子的诉说，也使他回忆起自己大学期间那份甜蜜的恋爱，使歌曲又平添了许多浪漫的故事元素。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部专辑《音乐傲骨》是李健经过了2年的积累和沉淀创作的，依然用他诗一样的情怀，隽永宁静的音乐，唤醒了我们对故乡和爱情的美好感念。李健在站上歌手这个舞台之后，这首歌曲也再一次得到了演绎，使这首歌的意境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那么我们就赶紧来听这首《一往情深的恋人》吧。 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眷恋，一往情深的恋人，他是我的爱人，他给我的爱就像是带着露水的清晨，我多想给他 纯的爱人，我愿为他等候寂寞，不管这夜晚多深。如果当初没能遇见你，现在的我不会为谁停留。所有的爱都是默契，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眷恋。一往情深的恋人，他是我的爱人，我在和他相比一起漫无目的的浮沉，我多想给他我的真，我心疼的爱人，我愿为他像这夜晚深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三首歌呢，是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原唱是许飞，在2017年3月14号，还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李健自弹自唱完成了这首歌的翻唱。这首歌就是因为李健的翻唱火遍网络，它引起了听众们的强烈共鸣。这首歌呢，展现了父亲对子女的爱与责任，以及子女发现时光流逝，父亲变老了之后对现实感受的那种无奈，向我们诠释了亲情的高尚和伟大。 而李健的翻唱呢，则是更加引起了老一辈人和当代年轻人的强烈共鸣，使人们感叹思考亲情的重要性和时光易逝的无奈。李健淋漓尽致的演绎，也更是将这种无奈诠释得丝丝入扣。相信这种亲情也会像李健清丽的歌声一样，永远回荡在耳畔，永不泯灭。 李健对于这种亲情歌曲的把握程度，绝对在音乐圈里是数一数二的。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庄稼早已收割完，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儿子穿着白衬衫跑进了校园，可他最近有些心事说了一大圈，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那时的儿子已是真正的男子汉，有个可爱的姑娘和他成了家，但愿他们啊不要活得如此艰难，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是。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 刚才呢也说到了李健呢是2001年与自己的校友卢庚戌组成了水木年华组合，从而正式的进入了演艺圈。2002年呢李健选择了主动退出水木年华，2003年呢推出首张个人原创专辑《似水流年》，而《传奇》这首歌曲呢就在这部专辑中。《传奇》呢是电视剧《李春天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由李健作曲，刘斌作词，李健演唱。 相信传奇这首歌呢在我们现在是传唱度非常广的。其实在10年的春晚之前呢，这首歌是不被人所熟知的。在10年的春晚呢，王菲翻唱了传奇这首歌，这首歌呢也从此让大家所熟知。这首歌呢据说是在02年的一个冬天，李健住在北京的一个寒冷的四合院里，看了很多电影很多书。当他看到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觉得那个女人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传奇，于是呢他就写下了这首传奇。 那么我们就来体会一下这个传奇呢到底是怎样的传奇。 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熟知的纯粹山野间的那种民歌手。李健的声音虽然同样清澈清新，散发着原野的绿色清香，但是李健他的声调里面却不乏一种现代的美感。 想起李健刚刚爆红的那阵儿，很多网友都说你们就看吧，很快呢就有很多黑料爆出来，说不定他的人设很快就要崩塌了。2015年，李健参加节目爆红，跻身到男神行列，在媒体界霸屏了一段时间。从他的家世、学识、事业，还有让人羡慕的爱情，都被赞美了一轮。 在爆红了之后呢，随即就有人爆出了他的黑料，但是所谓的黑料其实没有激起大火花，很快就归于平静了。 这和他一直清醒的在圈子人群维持适当的距离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现在的娱乐圈，不管是演员还是歌手，都有很多人设崩塌的人，但是呢，李健他的说话之道，对社交媒体、名利、圈子、歌迷，甚至对音乐，他都能保持很好的分寸感，所以人设崩塌对于他来说其实是不存在的。 而我们说了这么多呢，就要来介绍我们的第五首歌曲，就是他在歌手舞台回归之作《贝加尔湖畔》。给我最大触动的地方呢，不是他的打扮、他的歌声，而是他的说话之道，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他的那种分寸感，他待人处事的分寸感。 这首歌呢，其实李健在综艺节目里面是提过对他的创作过程的。这首歌呢，是他在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当地写下的这么一首歌曲，他因为当时的美景心里被打动了，所以写下了这首歌。让我们来听一下李健到底当时心里是怎样感受的吧。 李健在歌手的舞台上曾说过，好的音乐要反映体现人们的生活，并融入人们的生活，这样的音乐呢才会深入人心。李健呢也正是用他富有诗意的嗓音和深入人心的音乐打动了万千观众，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赞许。 今天的漫游者的主题节目呢，也正是从李健的歌曲当中分别诠释了他对爱情、亲情和故乡的深厚感情，也让我们从他的歌声里面唤醒了对故乡、亲情、爱情的种种回忆。他是使音乐真正融入了我们生活的人， 所以我想这也是他能在自己音乐道路上成功的原因吧。我们本期的漫游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责编李阳、编辑刘科涵、制作张雨欣、曲乔楚、记者李一昭、曹慧博、韩家平、陈俊伟、梁宇。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音乐即时听，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关注我们，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 我是美晨， 我是子阳， 音乐即时听 和你心有灵犀。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想的房间，让阳光洒满这世界，用最真诚的笑脸感受彼此的亲切。麦克风的小心愿，坚持着我们